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日，农历8月19，北京多云，19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中国梦也是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梦。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参观人数已经突破30万人次。 特别策划小目标在路上，中国脱贫攻坚样本调查，城市里一样少不了精准。 长假最后一天，我国道路交通迎来返程高峰，各地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北方大部迎来明显降温，多地初雪或提前报道。 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启动新一轮军事行动。 伊朗否认将就发展弹道导弹问题展开谈判。 以下是详细内容。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工作思路，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对老百姓来说，正从美好愿景加速变为现实生活。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中国梦也是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梦。采制央广记者何源。 看到这么一个节日的景象啊，其乐融融，我也感到很欣慰。这个我们人民群众的这种祥和幸福，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的奋斗的目标。猴年的春节即将到来了啊，希望我们的社区的乡亲们啊，希望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们能过一个幸福祥和美好的春节。 在涂家新运小朋友的记忆中，2016年2月3号午后的阳光比任何时候都要灿烂。在南昌市光明社区的书画室里，他将自己亲手书写的福字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手中。 把我写的福字送给您， 谢谢谢谢，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谢谢，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一年多过去了，涂家新运长高了不少，伴随他的成长，老旧的光明社区也发生了很多新变化，墙体翻新，水电管网更换，添置消防器材，困扰居民的污水排放、蚊虫多等问题也悄然不见。为解决频发的居民家中失窃问题，社区干部牵头组建了一支义务党员巡逻队，每晚巡逻，寒暑不断。巡逻队成立一年多，规模扩大到200多人，越来越多百姓自发加入进来，小区环境变好了，不少居民把自家防盗窗都拆除了。这首《廉洁文明唱家风》是大妈们最新的主打歌。词曲作者84岁的社区党员李恒敏说，总书记对社区干部居民的鼓舞就是他创作灵感的来源。 习主席来了以后，整个居民受到了鼓舞，我自己呢应该是努力把它反映出来，大家感到特别特别好。 光明社区党委书记刘云娟说，他们时刻记着总书记的嘱托。 现在环境更美了，居民的素质也提高了，他们也感觉在我们这个社区啊，那幸福感在增强。 得民心，顺民意，惠民生，靠的是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对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光东村村民们来说，2015年总书记来考察，跟他们盘腿唠家常，是他们回忆最多的场景。总书记按习俗脱鞋进屋，仔细查看主人生活起居。当了解到一些村民还在使用传统的旱厕时，总书记说， 将来还是有个厕所革命，包括厕所也要用这种比较卫生式的厕所。伴随着农业现代化，有一个新农村建设，国家呢将来要公共服务更多的往农村倾斜，更多的向老少边贫啊这项地方倾斜。 为了改善农村居住环境， 当地投入350万，对210户村民的室内卫生间进行了改造。厕所革命让金淑珍家彻底变了样。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村里能用上跟城里一样的卫生间，都是国家给安的。现在只要单击按钮就可以洗澡了。我想习主席如果再来，一定会非常欣慰。 也是每一个家庭美好生活的幸福梦，我们共同奋斗。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谱写国防动员建设新篇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计时之久。文章详实记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中，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推出一系列战略决策，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不断引领推动国防动员建设在新的起点上创新发展，开辟了党领导国防动员事业的新局面。 央广消息，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在国庆长假期间受到持续关注。截至昨天上午，参观人数已经突破30万人次，人们在这里共同感受五年来国家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十九大代表风采。 凿土的耗子声交织着开山的炮声，回荡在杨玉和幽深的峡谷中。直到今天，湖北省恩施州始建县电子坪村村民刘登军都记得打工返乡时看到父老乡亲们用绳子捆住自己凿山开路的震撼。 每个人都搞得灰头土脸的，真的是有的手提了个茧，还有刨石头，还搞了有 因为没有路，曾经的电子坪村从来没有响起汽车声，也少有嫁进的姑娘。2005年腊月，王光国开始了他的愚公移山之路。没有人他挨家挨户的敲门谈修路，没有技术他自学取得炸山需要的爆破证，没有钱他号召村民们卖鸡蛋卖洋芋换钱买炸药。整整6年，他的坚持感动了越来越多的人。这条天路终于在2013年修通，公路修通了，王光国又忙起了猕猴桃种植，发展乡村旅游。在他的心中，下一条要修通的是小山村的致富路、幸福路。 它种植的在我们种族人民的心目中是吉祥、美好、智慧和幸福的象征。 今年53岁的素田梅是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崖屯堡镇文坡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锦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刚当村支书时，这个村子又脏又乱，人心不齐，别人都说他捡了个烂摊子。 那时候啊，那些老百姓呢、啊、他们说，哎呦，捡了个女的来当村支书啊，那个是做不起来的嘞。 每当工作遇到了阻力和困难，他就拿出织侗锦的细心和耐心，挨家挨户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他说这就像织侗锦中的穿扣，穿的是人心， 把那个老百姓的心都要穿在一起，一起拢过来，村里面的事情才能做好。 2009年开始，他带领村民发展侗锦产业，如今侗锦远销意大利、美国等国家，全村一年的侗锦产值达到400多万元。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小目标在路上：中国脱贫攻坚样本调查》今天播出最后一集，城市里一样少不了精准。才是央广记者满昭旭、傅磊、郭翔宇。 赵如果，长沙本地人，靠开图文打印店为生，因为修建武广高铁配合拆迁，家住失去了田地，拆迁款用在了安置家人上。这之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又是一穷二白了。 拆迁以后，政府叫我们创业培训不，搞那个创业贷款，开店子的，你那个创业资金呢，真的还是要感谢政府的那个扶持。 家住在广州市的邓文峰，2015年查出患上了鼻咽癌，需要拿出超过30万元的医疗费，让这个原本就并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了困境。 医保局的那些工作人员，他说你那个医保已经机构全部联网了，你可以减免你所有的医药费了。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云南省大力扶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探索民族旅游扶贫新思路。央广记者李腾飞、德宏台记者孔恩思、张雪清报道。 十月的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松克村秋意正浓，郁郁葱葱的树林掩映下传统的景颇族吊脚楼错落有致的伫立，用火烧木做的围栏把整洁的道路和民居分隔开来，道路两旁格桑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松克宗位于中缅边境的山区，有62户人家，287名村民都是景颇族。村民杨国民回忆， 以前呢，我们村寨里面的道路都是泥土路面，房屋的话主要是以叉叉房、茅草房为主。 近年来，松克村把特色少数民族村寨建设、传统村落打造、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还原古村落风貌，加强旅游设施建设，增加群众收入。在村民杨和斌开的农家乐中，一群来自外地的游客正围坐在用绿叶铺设的餐桌前，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景颇族的特色宴席——绿叶宴。 我是福建三明的松克村，这边的住房很有特色，很有文化底蕴，鸡肉席饭啊，一些手抓饭那个都特别的美味。 随着大批游客的到来，以前销路不畅的农特产品、手工艺品也变得走俏，村民们足不出户就能卖个好价钱。村民杨斌： 我们的农产品啊，核桃、草果之类的，还有老人用竹子编制的这些手工艺品，还有景颇族的织锦，都不用拿去外面销售。钱的话，我们人均收入也只是1000多到2000，现在已经将近3000-4000了，翻了个倍。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创新思路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时，注重将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保护发展纳入其中，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于凡： 今后呢，我们想啊，就是按照全域旅游这么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和要求，抓200个民族特色旅游村寨的创建工作，那么通过旅游业实现一个产业的替代，来推动当地的老百姓的脱贫致富。 江苏省正在推进发展路径新选择，打破原有苏南、苏中、苏北经济地理格局，在更高层次上统筹区域发展，让各个功能区重塑发展新优势。央广记者杨明、姚东明、杨守华报道。 江苏宿迁市耿车镇曾经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再生资源加工集散地，全镇从事废旧塑料回收加工的有3200户。长期的环境污染令群众反应强烈，但如今的耿车镇却是全国有名的淘宝镇，全镇2万多人都改行做起了电商生意。曾经的破烂王邱永信开启了网店，卖起了家具。 王店像我们这农村妇女一天到晚，哎呀，一抹手上抹灰挂着，脸上抹灰挂着，现在呢都卫生了，环境也好了，人也美了。 耿车镇的转变得益于江苏省正在推进中的发展路径新选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苏北苏中不仅落后苏南，还承接了苏南部分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转移。后发展地区如何转变发展思路，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江苏用新探索新实践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全新定位的1+3功能区战略规划。一是指扬子江城市群，以南京、苏州等沿江8市为主体，打造江苏经济的发动机。3分别指连云港、盐城、南通一线的沿海经济带，以宿迁淮安为主的江淮生态经济区和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经济区。新的战略规划打破了3大传统板块的地理分界和行政壁垒。南京大学教授黄贤金认为，这样划分以后，每个区域都可能是探索者、领先者，而不仅仅是跟随者， 使得空间的一致性更加增强了，起到相应的政策的支持的乘数效应，也更有利于江苏的共同崛起。 在1+3功能区战略规划中，处于江苏腹地的江淮生态经济区是关键所在。未来这里将打造成为可以与江南水乡相媲美的江淮水乡。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张寿荣表示， 走出现代的产业链，把这个生态优势啊转化为负面的优势。 根据规划，江苏将调整考核指挥棒，在导向思路、发展重点、产业选择、政策举措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设计。江苏省委书记李强： 发展路径的转变肯定会带来阵痛，尤其是增长速度会受到影响。应当看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子是长线投资，不可能立竿见影，但是在工作推进上要有时不我待的精神，敢于担当，敢闯敢试。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务院安委会的综合督查近日告一段落， 从九月中下旬开始的督查中，31个综合督查组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隐患3400多项，多措并举，确保真督实查起到实效。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在综合督查过程中，3400多项隐患和问题陆续被发现。督查组成员、安监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罗英宇在天津督查时，现场抽查企业时注意到，一些企业的规章制度、作业规程与现场的实际情况存在脱节。 有的规章制度写的东西，现场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些制度啊，可能就是抄来的、搬来的。 督查组成员、安监总局监管三司司长孙广宇在督查过程中特别注意到，高层建筑和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设施隐患突出， 问题还是比较大的。检查这些单位中的70%以上，这些消防设施都不处于完好的状态。就是说，这个在有火灾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消防泵不能自动启动供水，这个遗物初期自救灭火的这种最佳的时机，这儿往往会引发大事故。 数据显示，安全生产大检查以来，全国较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1%和22%，重特大事故同比下降33%和28%。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宣传与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占科表示，从10月中旬起，国务院安委办还将组织有关部门对各地区问题隐患整改和安全防范责任措施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 国庆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分析，今天将会出现返程高峰，各地要全力维护返程高峰交通秩序。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公安部要求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积极应对返程大客流、大车流，加强源头监管和巡逻管控，组织开展联合整治，坚决防范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强化平静路段、关键节点疏导管控，最大限度保障畅通，用好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引导群众尽快撤离现场，减少因为事故造成的交通拥堵，加大对三超一疲劳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的严查严处，坚决消除安全隐患，加强提示引导，实时更新发布事故、分流、流量等信息，有效引导群众合理选择出行时间、路线。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公路巡警处副处长李辉提醒， 首先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在路上遇到这种交通拥堵啊，不要着急，根据路上的指示以及交管当地交管部门啊推荐的一些路线啊，合理的选择自己的行程。其次呢，像遇到雨雪雾天气啊，一定要注意降低车速，打开车灯，保持安全车距，防止发生事故。 返程高峰遇上雨雪天气，各地采取多种措施确保返程旅途安全。请听报道。 受降雨和雾霾天气叠加影响，河北高速公路上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车流行驶相对缓慢，各服务区压力巨大。新疆乌鲁木齐昨天迎来雨夹雪，同样在小雨中迎来返程高峰的山东德州。德州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指挥中心民警李岩建议， 京台高速的齐河段、禹城段北京方向的车流量较大，在这个齐河段、禹城段呢比较容易发生拥堵。 面对客流高峰，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新疆、吉林、广东等地的高速交警已经全员上岗，确保高速正常运行。铁路方面，各地火车站已经陆续加派人手，增派临时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郑州火车站值班站长张丽英， 因为客流高峰出现的话，我们郑州车站除了在图定的列车的基础上，还加开了有40趟临时列车，主要是开往北京、上海、安阳、商丘、灵宝、三门峡方向。 由太原火车站出发的各趟旅客列车几乎都处于满员运行状态。太原火车站工作人员， 省内的吧，主要是集中在了去往临汾运城方向的票额非常紧张，省外的太原去往北京呀、天津、沈阳方向的车票比较紧张。 合肥火车站未来2天主要客源地的返程火车票已经基本售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西北、华北、新疆、四川、内蒙古和东北等地仍将有中到大雨，对各地返程客流影响仍会持续。 今年国庆假期，历时9年多建成的兰渝铁路刚刚通车，就迎来了首次大考。线上列车趟趟爆满，上座率高达160%。这条铁路不仅让沿线群众便捷出行，更为我国大西南、大西北及国内外经贸往来架起了新的桥梁。央广记者孟永辉、王岩报道。 上兰 线列车，方便快捷是众多乘客口中的高频词。在兰州市民王娇娇看来，早上吃兰州牛肉面，下午吃成都火锅成为可能。 早就听我的朋友们说啊，成都景色美，美食也多，现在去成都车票便宜，时间短，就和家人们过去玩两天。 大象之伴开前瞻，说说我们龙南的新发展，新发展受灾农。 清脆嘹亮的快板是陇南西河县农民郭大全自己编唱的。兰渝铁路的开通大大降低了物流和时间成本，让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优质农产品得以奔出大山。如今老郭的地产马铃薯也全部改走铁路货运拉往成都。 原来我们就拉到成都的时候，光运费要5000-6000，现在一个车皮一拉3000多块钱就到了成都了。依托这个铁路，我要在我们的马铃薯种植上要扩大面积，由原来的3000多亩，我要发展到6000多亩。 现在中欧班列和欧洲新疆经兰州到重庆的列车不再绕行陇海西康湘渝铁路，全程可缩短近700公里，运行时间节省约11个小时。甘肃省发改委西部开发办公室负责人王忠义认为，兰渝铁路把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丝绸之路紧密联系到了一起，有效促进西部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 是通往东南亚国家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能够有效带动现代农业、有色冶金等新兴产业开拓西南及东南亚市场，促进西北西南地区的资源要素流动和融合协同发展。 2013年底，中央发出了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要求，各地快速行动，重拳出击，打向城市深处的那些隐秘天价、只对少数人开放的景区高档会所。这个国庆假期，央广记者杨博宇走访了北京一些整改后的会所，请听报道。 十一假期，北京北海公园内游人如织，在琼花岛上，不少游客排队等待参观依兰堂内的景区历史文化展。游客张先生此前虽然多次来过北海公园，但他告诉记者，之前想进入依兰堂参观并不容易。 原来是那个仿膳饭桌，后来不让在那个里头搞那个餐饮啊什么会所， 因为就是今年 就没搞。 2013年5月，经过详细的排查核实，在市属公园内发现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和高档餐饮性质的场所共14处。2016年，14家会所和高档餐饮场所全部完成转型，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综合管理处朱英姿。 其他10个重点整治场所呢，现在是3个用于文化活动和展览展示，3个用作内部办公，4个是以大众的价格面向全体游客开放。 位于北京动物园内的畅观楼建于上个世纪初，是北京保存最完整的欧式建筑。一位住在动物园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此前这里一度被作为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如今经过整改之后，这里已经被布置成为动物园历史展，面向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此前表示，为防止公园内的私人会所和高档餐饮场所卷土重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明确，公园内所有公共游览空间都要向大众开放，不允许为少数人服务，也不允许一些商家封闭运行。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选中小学课本经典佳作，32首古诗词歌曲兼具中国文化特色，融汇流行音乐元素，让少年儿童在优美的歌声中体会诗意的感动。10月8号周日晚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儿童古诗词音乐专辑《古诗童韵》，众多国内音乐界知名人士倾力加盟，打造儿童古典诗词歌曲新作精品，敬请收听。 新闻动车组。港股突破大时代高位，创下近10年来新高，微整形服务市场乱象丛生，北方大部迎来明显降温，多地初雪或提前到来，请听报道。 10月6号，香港恒生指数报28458.04点，创10年来收盘新高，一周涨幅达到3.3%。市场分析认为，这是受节前央行宣布新定向降准的有利消息影响。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则进一步指出， 国内的开放了机构投资者进入香港， 香港成为全球的机构投资人进入中国的一个桥头堡这样的一个地位。 此外，专家认为下周一港股通和沪股通重启之后，资金入市的实际规模也将成为港股能否再创高位的关键。不过总体而言，港股中长期走势趋向乐观。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开在公寓家中的美容工作室、美容会所、理发店广告泛滥。这些机构宣称割双眼皮、注射美容针等项目都可以做，费用比正规医美机构便宜很多。 是老师操作，那个专门合作的老师，他们都是专门做这些的。 他是自己过来是吧？ 对，他带着他开车带着他们的仪器嘛，带着他东西嘛。 嗯， 他玻尿酸，我就看了他是就是一个壳， 嗯， 然后一支一支的，然后他有专门的那个仪器，就一次性的那个像针似的。 按照我国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任何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经登记机关核准开展医疗美容诊疗科目，不得开展医疗美容服务。家庭微整形、美容院注射安全堪忧，亟待监管。央广记者阿依努尔、周一帆北京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分析师马学款分析说，未来三天将出现明显的降水过程， 预计从八号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一号前后，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的北部、华北、黄淮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南部会有重大大雨，局地有暴雨，特别是在盆地的北部到陕西南部还会局地出现大暴雨的降水。在内蒙古中西部、甘肃、宁夏、河北的西北部，包括西藏高原东部，这些地方会出现雨转雨夹雪或者降雪的情况。降雪的主要时段是在八号夜间到九号的夜间。 央广记者郭苗北京报道。 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昨天结束对泰国的友好访问，开始踏上回国的航程。至此，编队圆满完成对亚非欧三大洲20个国家的远航访问任务。 北京市住建委印发通知，要求确保居住项目、住宅与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昨天宣布，土方已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启动新一轮军事行动，旨在保护当地平民安全，防止土叙边境地区出现恐怖主义走廊。行动代号将在不久后公布。舆论认为，这是土耳其为在叙利亚设立冲突降级区而采取的行动。 伊朗总统鲁哈尼昨天说，伊朗从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中获得的益处不可逆，谁都不能推翻协议成果。伊朗外交部六号晚间发表声明，否认媒体关于伊朗准备就本国弹道导弹发展问题展开谈判的报道。声明说，伊朗已在外交场合多次公开表明立场，伊朗发展弹道导弹不可谈判，也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 新西兰选举委员会昨天公布议会选举最终计票结果，由于没有党派获得超半数席位，各党派将围绕组建联合政府展开谈判。 英国伦敦警方昨天发布声明，发布消息说，伦敦南肯辛顿区展览路当天下午发生一起汽车撞人事件，造成11名行人受伤，伦敦警方已逮捕一名嫌疑人。警方说，这起事件与恐怖袭击无关，将按照交通事故进行调查。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齐一凡、魏东，主播陈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与您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